最近南朝鲜傀儡逆贼集团把对北施压协调定为国策，并为此疯狂。他们陆续派青瓦台安保室和外交部的官员去美国祈求对北施压协调，而且在16号委总统全线代理黄教安把驻美国、日本等周边国家大使和驻联合国大使叫到首尔，开了什么紧急对策会议。会上黄教安说什么北方的核武器、导弹技术的高精化所引发的韩半岛不稳定、战略性挑衅可能性等，高调声称要以全方位的外交施压来诱导北方无核化，并且指示积极推进与美国主责的沟通和政策协调。另外，外交统一委员会所属一伙去美国参加总统就任仪式，并同美国主子进行了有关朝核问题、巩固韩美同盟问题的议论。